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在中国公民车队在巴基斯坦遭到袭击，笔录之解放军宣称要对此次事件负责；新闻广播记者探访京郊亲子出游目的地之野鸭部落；宁夏清水营煤矿冒顶事故，被困人员的基本生存得到保障。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的位于巴基斯坦的笔录支省的瓜达尔东湾快速路项目载有中国人员的车队遭遇到了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了一名中方人员受轻伤，两名当地儿童死亡，有多人受伤。在事件发生之后，根据路透社的最新消息，笔录支解放军表示发表了声明，宣称对于此次袭击事件负责。公开报道显示，俾路支解放军经常在巴境内对于安全部队和平民实施恐怖袭击。巴基斯坦政府于2006年宣布取缔该组织，2019年美国国务院宣布将该组织列为恐怖组织。近期巴安全形势严峻，连续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当地的多名中国公民伤亡。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回北京。在非必要不出京的政策之下呢，京郊的一些景美而且人少适合自驾露营的场地成为了亲子家庭带孩子来过周末的首选。今天呢，就让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密云的野鸭部落。张博你好。我们稍后再来尝试连线张博。我们先来关注钢琴大师、联合国和平大使郎朗的工作室今天在国家大剧院的台湖舞美中心揭牌成立。这个空间的未来将会成为郎朗举行工艺大师课、论坛和艺术创作的平台。郎朗和国家大剧院合作的一部献礼北京副中心的音乐作品也将完成创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朗朗工作室位于舞美中心舞美创意空间的二层，工作室 logo 把狼字的拼音设计成了钢琴黑白琴键的图案。工作室内陈列着朗朗历年获得的国际大奖和经典演出的海报，结构上则分为沙龙、演奏、会议等多个功能空间。朗朗在钢琴区现场演奏了哥德堡变奏曲、黄河颂等曲目，还为舞美中心留下了自己的手模和签名。从2007年开始，朗朗就开始了与国家大剧院的合作。大剧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宁表示，朗朗工作室将成为标志性的艺术家交流桥梁。 这个工作室也是向全球推广中国文化，同时介绍世界优秀文化到中国，也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基地。我们也希望未来朗朗大师的艺术创意都能从这个工作室走出去，一些优秀的作品的策划也能从这儿走出去。 位于通州台湖的大剧院舞美中心兼具舞美设计制作、布景服装道具仓储、剧目排练合成等功能。朗朗表示，这也是他选择在这落户的原因之一。 每一台歌剧的这个舞台的这些艺术品都在这制作，然后这有一个非常大的集装箱运到各大音乐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基地，各类不同艺术的这个汇聚，古典音乐、歌剧、交响乐、爵士乐。 朗朗说，未来将以工作室为依托举办多类型的公益艺术活动，目前已经有一首音乐作品在策划当中。 能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热爱音乐的朋友交流，因为我需要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桥梁，在北京做一些公益的大师课、论坛。我们现在正在和一位非常棒的这个国内的顶级音乐家、作曲家正在研究和我们国家大剧院的交响乐团做一个世界的首演的一个协奏曲，专门献给我们的副中心。 再来关注8月19号的23:50左右，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清水营煤矿的一处工作面处发生了冒顶事故，事故导致4人被困。目前的最新情况是，昨天晚上的8:13，4人被困，20小时，救援人员用钻杆打通了运输食物的救生孔，并通过孔洞第一时间向被困人员送去了火腿肠一类的固体食物。在昨天晚上的8:40，第二次输送了食物。目前的被困区域的通风系统良好，有水源有食物，被困人员的基本生存得到了保障。今天的7点左右，被困人员通过输送食物的孔洞传出了纸条，纸条上说他们的身体状态良好，感谢救援人员和工友的救援。到今天上午的8点，救援通道已经开挖了13米左右，预计还会有17米左右，总体进度平稳，救援通道可能会比预计提前挖通。再来关注，目前距离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已经过去了将近1周的时间，喀布尔市内正在逐渐的恢复平静。总台报道员卡里姆·法耶兹也介绍说，在昨天喀布尔的情况和前几天相比已经有所好转。在他从家里前往办公室的路上的街道上的车辆和行人也都变多了，超市、加油站、市场和杂货店都已经开始营业，但是商品的价格有所上涨。同时塔利班在街道上设立的检查站也减少了。有部分居民表示，到目前为止塔利班并没有过多的去打扰当地居民的生活，希望这样的情况可以一直保持下去。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6.6， 属于中度拥堵。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话里话外。 北京福彩3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 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为了新中国，前行！ 太爷爷，您怎么哭了？ 太爷爷想起一个人。 他是谁啊？ 太爷爷14岁参军时的老班长，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只比太爷爷大3岁，平时脏活累活抢着干，打仗总是冲在最前面。他总是说呀，共产党员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太爷爷，让我给您擦擦眼泪。 老班长虽然不在了，但他的话永远印在我的心里。为了党和国家，共产党员就是要不怕牺牲。 我长大后也要成为像他一样的英雄。 好好好，革命自有后来人呐。